桥到白家楼桥的南向北方向，东六环的羊驼桥到土桥新桥啊北向南的方向，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行驶不畅的路段，提醒所有的司机朋友一定要小心驾驶。接下来马上进入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。吃喝玩乐大搜索。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，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。我说老同学，你这工作加薪，孩子成绩好，新房也装修得漂亮，哪样也没耽误啊。 你过奖了，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，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。 是吗？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。 你记好了，400-8764-888，他们呀，高端设计还免费，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。 请拨打400-8764-888，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。 详见店内活动。 400-8764-888。本节目由金世尊牌阳澄湖大闸蟹特约播出。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，更高端的中秋蟹礼，5288-6111。 假如给我3天生命， 我定与你旅行疯狂， 吃喝玩乐全程护航，缠绵惊险但说无妨，年轻不曾说走就走，老来何以话说当年。 FM87.6 吃喝玩乐大搜索，等你不羁。 17:06，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87.6北京文艺广播，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为您直播。各位好，我是夏明。 下班路上的朋友大家好，我是王维。 哎，今天是周二了，来先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，年轻的史蒂文化学家，年轻的茶文化学者，著名的畅销书《茶经新解》的作者杨多杰。 哎，大家好，我是杨多杰。 好，接下来再跟视频的朋友打一个招呼。 哎，我得先告诉大家怎么看吧。 好，一步一步来。 哦，一步一步来啊。那就视频同志们大家好，我是杨多杰。 继续。 那很多人说那看不了这视频怎么办啊。有点电视购物的意思了。这个两种方式收看咱们的视频直播啊，这一个是北京广播网，一个呢是北京时间的 APP， 下载一下啊，现在我们正在直播播2个小时。 哎啊，说到这个购物啊，今天呢咱们也有好的奖品要跟大家分享，不过是第二时段的。是什么呢？先跟您说一下，秋风起蟹脚痒，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如约而至了。每年的中秋答谢客户孝敬长辈，首选金世尊大闸蟹。市面上的大闸蟹品牌比较多，说起金世尊这个品牌的阳澄湖大闸蟹是10年的老品牌，专注高端大闸蟹市场，全国有50多家直营门店，北京呢也有官方专卖，全程2小时送货上门，礼卡火热销售当中。中秋礼金世尊，预定电话您记着了，5288-6111，5288-6111。 今天跟大家带来的这款茶好像岁数挺大的呀。 不小啊，比我大多了。我要一点都不脸红啊。 他居然不脸红。 不至于吧。这你怎么可能，你这长相，你 那这么着吧，比你大一岁行不行？ 你这18 岁。这好吧。我19世纪生人，我。 来。 今天这是 年 份茶，应该在乌龙茶里边跟大家分享当中算是比较有年份的一款了。是一个货底子啊，算是个这个压箱底的、 库存。 不是库存，应该叫镇库了啊。比较算是比较有点年份，比上回那个泗水观音又涨了年份了。 年龄又大了， 大了、 而且这个好像不是特别纯，是吧？ 什么意思？ 就是它不是一种，好几种。 哎，这个是一会儿要跟大家来聊的这个部分，它是非常传统的一种做法。那在以前来讲呢，比如说喝铁观音，那我说的是出口时代，那就是比如说单品铁观音，也有黄蛋啊，就是叫黄金桂，也有这种直接成盒的，还有很多呢。我原来讲过，我说您知道在闽南啊，我们这茶树品种有40多个，国家级优良品种呢也有7-8个之多， 那这么多的品种，说很多人我们怎么不知道没见过呀？不是，它都是用来做茶，做完茶之后经过一定的拼配工艺。这个拼配工艺你要注意啊，常听咱们节目都知道，现在啊把这精给念走了，怎么意思呢？拼配成贬义词了。他说这不是纯的，这是拼配的， 就是好的不够坏的凑。 哎，对了，这是不对的，拼配是一种工艺，而且是高级工艺啊，因为你要知道怎么去搭配这个，就像咱们做菜五味调和的感觉是一样嘛。在当年的我们说国营时代啊，大量的这种国营公司里边老师傅专门得有一到两名叫拼配师，然后专门就是做这个，还有检验师、检验技师，还有拼配技师，专门做这个。那么说就把大量的闽南乌龙茶系呢进行拼配。那么当什么来进行出口呢？就当乌龙茶进行出口。当然它会再编成货号，或者说再到了比如说新马泰啊，当地也有这种华人茶庄嘛，老茶庄，人家还会再根据自己的情况、自己的需求，哎，来进行调整，再取不同的名字啊，什么都有这种情况。所以有的时候您看，就这写的不是铁观音，这什么乌龙茶呀？其实就是当年的这种老乌龙。 哦，明白了。为什么他起这名字叫乌龙茶呢？其实你看足球里头不都乌龙？闹了乌龙，闹了误会了，自己踢在自己球门里头。其实就是啊，都是这些品种，哗哗一撮堆儿，啊，可能都不是一家子的，但是反正口味啊、手法都差不多。弄一块儿，所以最后起名叫乌龙。 你想这个很简单啊，哗哗哗的就这过来了，没这么简单。它需要先单品进行制作，制作的时候不能够混。单品进行制作以后，单品进行审评，审评之后单品进行分析，最终决定，比如说是226，这不是十吗？还是136，这不也是十吗？或者是1124。六啊，等等吧，就是各种，还是过了啊，过了， 哎，这过了啊，过了啊， 什么意思？我都听不懂了。 一二二六呢，四六，多了个四吧，这当然。 你打扑克呢？你这是，反正过了，你就这个意思啊，就是我这数学不好，你不能跟我一般见识。就我讲的是说，它有不同的拼配的方法，也会根据每一个批次的不同进行临时的调整。你要是这很简单，比如说有一个方子就出来了，咱就按这个来吧，那也不用拼配师了，继续来就得。人家每一批重新都要进审评室进行审评，审评之后再进行拼配。 真的，就因为我们这节目的这个情况啊，小胖专门前两天去茶园去采风实习了一下， 是，我知道了一下， 真的， 你们俩说的不一样，他说的是实习了一下，他说的是指导了一下。你说准了一个， 反正都参与了吧， 哦， 都参与了。 好， 哎，真的受益匪浅， 是吗？ 真的，真的。 去哪儿了？ 去盛产崂山绿茶的地方， 哦，对，上青岛。 对 啊，怎么样？ 我说这个茶火气比较重， 还跟人说去了， 人家说，哎呦，果然啊，这是夏茶刚刚炒出来的，没几天，再放一段时间，也就一两个月吧。会更醇香一些。 他去了真跟人这么说的？ 当然了。 哦，那行。 然后人一直听着就可认真了，就差做笔记了。 对，那你看看。 后来就没再理我。 这人不好蒙。 哎，说回到今天这乌龙茶， 哦， 说是好多闽南的乌龙茶拼出来的一款茶。这茶是你拼的还是 人家那边俩师傅 拼的？对，就因为生产年份96年的嘛，还是96年的师傅就拼好的？ 当然是拼好的。当然， 哦，那个时候就拼好了。 对，当然是拼好的。这个一定是，比如说当年的茶下来以后，我就讲这个工艺啊，讲这个当时的流程，那把它呢做成一个怎么讲呢，各个样先独立审评之后，比如说这个多少多少多少，啪按比例进行拼配，就进行混合，这完了全部混合完了以后，就变成了一个可以进行出口的商品，这以前永远都是出口量，这个东西您也知道，这不是咱们内销市场消费的， 对，所以刚才在节目的最开始的时候，让多宝宝多讲了几句。其实虽然我跟小胖可能在里头打岔，实际上我们的意思就是，今天虽然是多种闽南乌龙拼配的，但并不是说各种40来种不同的这个乌龙茶，我们最后搓堆弄出来，这是两个概念。 那，当然是两个概念了，这是不同的。你比如说这款茶的名字，它为什么叫百味茗香啊？茗香就是以前中国茶叶总公司厦门支公司出口所用的货号。所谓叫茗香，那就是讲的是这种乌龙。 啊，你要是它单独货号，铁观音一个货号，黄金贵一个货号，明香有一个货号，就叫这个包装是，你看我那个今儿推送前面有一张图，那图上有一包装，是老包装纸， 嗯， 那包装纸您看到是红白相间的那个包装， 看着跟午餐肉盒似的。 你还是饿了， 真的特像，一会儿大家自己看看。 它是一种，它是一种 推送第一条， 它是一种折射 啊, 哦、 啊，就是脑子里想什么，一看这就有什么，它看的不一样。那女同志看着以为像化妆品呢，它都不一样。 哦、好啊，今天跟大家带来这款挺特别的茶， 哎，有特色。 对，要说人呢，比如说小姑娘、小伙子，要说90后或者甚至95后，那算年轻的。但是要茶，您要是95后的什么，那应该还算是挺老的茶了， 年长一点了， 算是一个年份茶，也有一定的标杆的作用。它就已经出现了乌龙茶、年份茶应有的一些特征了。 哦， 跟那06年的还不一样。 而且呢，是多种的乌龙茶拼配在一起，我相信这个口感应该是比较复合的， 有意思。 好，好，大家想尝尝这个有意思的茶，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复“乌龙茶”三个字就可以了。 是的， 接下来你还是先跟大家说说，如果大家拿着这茶的话，怎么泡，泡出来的香味是什么，汤色是什么？ 哦，这就开始说这都这步了 啊，聊聊、 啊、好嘞， 聊完咱就聊闲篇了。 好嘞，是就这十分钟整事儿，这个是这样的啊。首先来讲，所有的年份茶包括年份乌龙都一样，您要记住它的表面一定有氧化，这是一定的，只要它不抽真空，它即使抽真空它也会，咱们这老百姓说还跑气儿呢，何况这种茶一律都是不抽这个空的，是进行焙火，进行传统焙火工艺焙足了之后就可以一直久存的。新工艺的乌龙茶是存不住的，不管是新工艺的铁观音还是新工艺的单丛它都存不住，但是传统工艺的它就能存得住，因为它有焙火。这道理特简单，就是因为古人不像咱们今天能够凭借冰冻，能够凭借真空，他什么都没有，他自然要考虑他久存的办法。 嗯， 那他就通过工艺来进行补充。好，那这款茶表，凡是22年了、 嗯、 啊，表皮有氧化，所以你第一道泡的时候一定沸水，同时浸泡15到20秒钟的左右，快速出汤。这是一种办法。他说这洗茶还不是，他就是为了让它表面带下去。说这个茶能不能不洗，或者说就这不出水，那可以。那我告诉您，您第一道就必须把时间拉长。拉了多长？起码在1分钟以上。不然的话您不听我这，您试一回，咱们搞实验嘛，你就会发现这茶第一道会很淡，味道会很淡。咱们就讲老百姓说俗话了。 没味儿。 打开， 嗯， 还没释放出那味道来。那这茶我原来多次讲过，从鲜叶到干茶是失水过程，从这干茶你把它泡开了又是一个吸水的过程，它里外里就是倒腾那点水来回来去进去出来。鲜叶到干茶水分一失掉，把苦涩度拿掉了，甜度有了，反过来您喝茶的时候您得靠那水再把茶里边味儿给它带出来。 嗯， 您喝的是那汤啊，您喝的是茶汤，所以里外里就是这水的作用。那这个时候头一道，咱们说回来啊，头一道浸泡1分钟左右出汤，第二道可以适当缩短回40秒，这是跟一般茶不一样的。一般茶都是递进式的，比如第一道比如半分钟，第二道就45秒，第三道可能就1分钟，它不递进往上走吗？这茶不是，第一道更长一点，第二道没有第一道时间长。说第二道我也泡1分钟，有可能会浓，啊，我讲的是趋势啊，您还要根据自己口味再做微调，但是我跟您讲的是一个逻辑。能泡几冲呢？还是这句话，七泡有余香是能做得到的，啊，说七泡以上，不见得，不见得。但是这茶我试过另一种喝法，是有一回我上课给学生去泡这个茶，那成人的班级，那么这学生说，哟，这茶真的挺老的，泡完了有点浪费。说老师，咱们要不然煮一回试试吧？说实话，我还没煮过，我还真没煮过，因为我的茶多，他我就喝两回，我可能就换一种。啊，换一种。那学生说咱煮一个试，就煮了一下，就大概冲了8冲之后，就泡了8回之后又去煮，哎，仍然非常有味道， 嗯， 非常有味道。这个是那回又是学生给我的一种启发和体验，要不然我没想到这一层，说实话。所以怎么叫教学互长呢？有道理。 嗯，那喝起来它的味道应该是 是这样的。首先我还是讲它是一个年份乌龙的标杆。 嗯， 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它的味道上相对来讲应该有年份乌龙特有的一种酸，请注意这种酸跟铁观音的酸应该不一样，而是一种年份乌龙在10年以上特殊出现的一种墨石子酸产生的口感。那 你就可以把它，有人认为它就是一种果味儿，像果味儿。那也有我冲泡的时候，我去问大家，我说你觉得这是什么味道？有人讲像山楂水的味道，你看它还是一种酸，但是山楂水您记住了，是酸中带甜，因为那山楂含糖量其实很高的啊，山里红的东西含糖量不低，是酸中带甜的这么一个口感。说那跟山楂水一个味儿吗？当然它不一个味儿，因为它有茶底在里边呢，所以它里边就有咱们老百姓所说的茶的味道。 嗯， 茶是什么味道？茶自然有一股劲儿在，这是我的形容，就是它比一般所有的饮品软饮吧多一种劲道。那么这是氨基酸和茶多酚决定的，这里边既有鲜也有苦。那这没有这个苦不称之为茶的骨，这茶的跟没骨头一样，不就趴地下了吗？ 嗯， 那您不就等于喝咱们说那蜂蜜水一样了吗？说这为什么喝茶觉得茶有意思，茶有骨啊，那骨是靠什么撑起来的？就是靠茶特有的一种苦，但这种苦马上可以回甘，给人带来非常奇妙的体验，这就讲茶味。 哎，真的就是植物啊，我觉得哎真是有灵性， 有智慧， 哎真的是很有意思。你比如说小胖我们一块儿不是研究了解人那个茶园嘛， 嗯， 人说了全是无污染的， 嗯， 无农药的。后来我就说那这个往里头浇什么，人说豆发出来的那个水 哦 去浇，它不是一发出来不是也会变酸啊， 嗯， 变臭啊， 嗯， 然后也会有一些营养成分， 嗯，那肯定， 然后采摘下来那个叶子冲泡，因为虽然是绿茶，就无论他说他是三季的呀，是什么时候冲出来那茶真的就是豆香。 嗯， 因为先是他没说他用什么东西，后来我一喝哟，我怎么喝出芝麻味来了。 嗯， 后来小胖说他也喝出来大麦茶的味道了。 嗯， 后来一看人说哎，我们使的饲料或者说使的这个肥料就是这样的东西，哦，挺有意思的。 嗯，这个 喝出了肥料的味道 啊，是，那你们就可以直接喝，那不行啊，那不行。但是确实是这样，就是说您喝的那个茶应该还不错。我们讲它不敢用什么，凡是高档绿茶都比较容易出现您刚才讲的这种味道啊，这是一种好的味道啊，这一定是好的。很多人讲像形容的不一样了，您是觉得像芝麻，像豆，也有人说像炒瓜子儿 啊，对 啊，炒货味儿。 对， 是在咱们讲北京说炒货的味道，有点这种味道。 嗯，好啊，今天分享的这茶很有意思啊，大家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复乌龙茶三个字就可以了。另外呢，下一时段我们要开始抽奖了，抽的是秋风起蟹脚养金世尊的阳澄湖大闸蟹，也是如约而至了。每年的中秋，答谢客户、孝敬长辈，首选金世尊大闸蟹。市面上的大闸蟹品牌非常多，金世尊大闸蟹呢是属于十年的老品牌了，专注高端的大闸蟹市场，全国有50多家的直营门店，北京也有官方专卖，全程2小时就可以送货上门，礼卡火热销售中。中秋礼金世尊，预定电话52886111 52886111。您有任何关于茶的想跟我们聊的，也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。先进广告，马上回来。 我说老同学，你这工作加薪，孩子成绩好，新房也装修得漂亮，哪样也没耽误啊？ 你过奖了，我把房子交给1号新家，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。 是吗？把1号新家电话告诉我。 你记好了，400-8764-888。他们呀，高端设计还免费，17件家具、6件家电全部送。 请拨打400-8764-888。1号新家装修真省心。 详见店内活动。 400-8764-888。 聊聊茶，打打岔，吃喝玩乐大搜索，周二说茶。 本节目由1号新家赞助播出，先体验后装修就找1号新家。我说老同学，你这工作加薪，孩子成绩好，新房也装修得漂亮，哪样也没耽误啊？ 你过奖了，我把房子交给1号新家，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。 是吗？把1号新家电话告诉我。 你记好了，400-8764-888。他们呀，高端设计还免费，17件家具、6件家电全部送。 请拨打400-8764-888。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。 详见店内活动。 400-8764-888。本节目由金世尊牌阳澄湖大闸蟹特约播出。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，更高端的中秋蟹礼，52886111。 地下管网是城市运转的生命线。

国光二十七岁男子选手西海峰，他以560英镑的成绩一夺金牌。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，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。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, Beijing。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，活力新北京。 三伏苦暑天儿，三次晒毛眼儿，冲个凉水澡，换件老头衫儿，脚上踏拉板儿，手里把乔扇儿，就等老爷儿下了山，马铃儿出去找凉快儿。孔子河边沙盘棋，路灯底下敲三尖儿，点上冰皮羊肉串儿，做点毛豆小凉菜儿。周边开着花匣子儿，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，逍遥快活似神仙，文艺广播伴耳边儿。87.6， 中秋谢礼就送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。 等等，金什么尊？ 金世尊，世界的世，尊贵的尊。中秋礼金世尊，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，更高端的中秋谢礼。5288-6111，5288-6111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。天气预报。 我们要请出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黄工，为您介绍一下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。黄工您好。 你好主持人。 哎，咱们先来说说北京的天气吧。这两天好像冷空气走了之后，天儿也慢慢的不是那么好了。哎，什么时候能有蓝天白云再次回归呢？ 目前来看啊，最近几天呢天空云还是比较多的。像今天夜间北京的西部北部呢都是阴天为主，还有阵雨或雷阵雨，对出行呢影响还是比较大的。这样的话咱们西部北部地区的朋友还是要注意防雷防雨。明天到周五呢，这个多云到阴的天气也是比较多的。周五呢北京预报还有分散性的小雨。双休这两天啊，有可能这个有冷空气影响，会刮起3到4级偏北风。双休这两天应该还是总体上是不错的，从目前的资料分析来看。那么未来几天气温的变化呢，现在预报最高气温呢都在26度到29度。最低气温呢在15度到20度。从这个天气趋势来看啊，本周未来几天北京地区呢会有降雨，还有冷空气活动，可以说对出行啊还有户外活动有不利的影响。建议咱们在北京地区出行游玩的朋友啊，还是要关注一下临近的天气预报，这是北京地区的天气情况。那么从最新的资料来分析来看啊，未来几天全国的天气情况来看呢，在北方呢会有两次冷空气影响，伴随冷空气南下呢，还给黄淮流域带来明显的降雨。另外呢，在西太平洋上有热带低压正在加强，并逐渐向西移动。预计呢，双休这两天啊，将会影响我国的东南沿海和华南地区。具体来说呢，就是今明两天还有本周六日，从西北地区到华北地区，再到东北地区，自西向东呢会受到冷空气的影响，会有5级左右偏北风，部分地区呢还会有小雨天气。冷空气过后啊，会有5到6度的降温。明天到周五呢，在江淮流域的南部还有东部，还有华南沿海地区、西南地区的东部，这些地区啊都将会有小到中雨，局地呢还会有大到暴雨。目前呢，在西太平洋有一个热带低压，强度正在加强，并逐渐向西移动。刚才咱们说了，预计这个热带低压呢，有可能会发展成为台风。在双休这两天啊，会影响我国华南沿海地区，会出现比较强的降雨和大风天气。所以啊，本周末有计划去往海南呢，还有华南沿海地区游玩的朋友啊，还是要多关注一下相关区域的天气预报。总的来看吧，这本周未来几天在我国南方呢还是多降雨，还有台风呢可能会影响，对出行游玩的影响比较大。建议咱们出行游玩的朋友啊，及时关注相关区域的天气预报。天气情况就是这样，主持人。 好的，谢谢您详细的介绍，明天我们再继续关注一下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。感谢您，再见。 再见。 出行好伴侣，876路况信息。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。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、咳嗽痰多而担心吗？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，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。 车在囧途，路遇抛锚趴窝， 别担心，人保车险客户只要投保车损险，打开中国人保 APP 完成车辆绑定，就能一键呼叫救援，还能拖车、搭便、送油、换胎，可查看救援车辆位置呢。人保直销车险，4001244567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，吃喝玩乐大搜索。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。 哎，怎么突然没油了？ 别着急，我已经叫了救援服务，师傅离咱们只有2公里，一会儿就到。 你什么时候叫的？我怎么没看到啊？ 全靠这个神器，中国人保 APP， 人保车险客户投保车损险，完成车辆绑定，就能一键呼叫救援服务，拖车搭电、送油换胎都靠它，还能实时查看救援车辆位置。喏，现在救援车离咱只有800米了。人保直销车险，专业化救援，放心看得见。4001234567。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。 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！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，参加拼团活动，购买专享产品，成功拼团惊喜多多，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！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，投资需谨慎。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！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，参加拼团活动，购买专享产品，成功拼团惊喜多多，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！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，投资需谨慎。 是看心情，喝看爱好，玩要态度，乐出逍遥。吃喝玩乐大搜索，引领年轻人的不羁生活哲学。FM87.6，吃喝玩乐大搜索，只为等你一起出发。 吃喝玩乐大搜索继续跟您一块儿在周二聊茶。各位好，我是夏明。 欢迎您继续收听，我是王维。 哎，大家好，我是杨多杰。我重说一遍，哎，大家好，我是杨多杰。 特别好。 嗯， 本节目的奖品是由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提供的，价值488元的金世尊大闸蟹礼卡一份。中秋礼金世尊，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北京官方专卖，全程2小时送货上门，5288-6111，5288-6111。 是的，这节呢，我们听众朋友如果要是想得到这份奖品，您都可以发大闸蟹三个字，再加上您的手机号码，看看哪位朋友我们这一节可以得到一份惊喜啊。 我刚才看了一过17:30，一秒不多啊，啪一下我瞬间这边100多条 嚯， 全上来了。我一打开我说哟，这么多喜欢今天这茶的呢，一看哟啊，全是大闸蟹。好嘞啊，大家可以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，您的姓名加上您的手机号码。而且今天除了大闸蟹啊，大闸蟹这个我们是到了秋天才有的，茶我们一年四季都有，而且今天这茶确实挺特别的。真的，就我光看了文字的介绍啊，我就挺有 欲望 愿望想要尝一尝的。虽然这个多宝宝也没有带哈、 嗯、 没事，我也不怪你。 嗯， 那个你再跟大家说一说今天带的是什么茶。 你看这人家贵贱是心态得好。 你应该跟他说没事，你出去尝尝哥那陈年绿茶。 哎，真的陈到一定程度也有陈味儿， 是吧？ 啊，就是 啊， 但是粗糙的 陈成片了啊。 说说咱们今儿这茶，今儿这茶一个重大特色呢，就是反正它年份肯定是有的。1996年呢，到今天是22年份。当然它不能算说，哎呦这最老，那谈不上，但是已经算比较老的了。算个年份茶，不是老提这老乌龙的事儿吗？老提这个老茶的事儿吗？咱瞧这老茶什么样？我老说这都不神秘， 嗯 啊，但是您要了解它是一什么味道，我告诉您，还是这句话，咱喝到的时候。您就体会它真跟您想的不一个味儿。我最近致力于给大家想纠正点这问题。首先来讲，它的汤不会是黑的，也不会是紫的，甚至也不会是深红的， 黄绿 绿是不会了。 对，不，主要是你说黄我就能同意。哎，我说哎，对，是一种黄，你看我总能跟你这么说，黄绿的不在点儿上，绿是绿不了了，新茶才绿呢，它基本还是处的一种橙红色吧，汤最多到这个程度，可是这已经是二十多年的茶了，也就到这个程度，口感上呢仍然有爽口的成分，但是也带有乌龙茶陈年之后独有的一种魅力，就是它有一种莫氏子酸的酸感在里边，这种酸感大概在乌龙茶十年之后，陈放十年之后就会出现，但是十年左右并不明显，那像这款大概二十年左右的时候就比较明显了，就比较明显了。你比如说我再往后啊还会往下，还会有新的转换。你比如说我喝过一款茶，这不是就跟大伙分享啊，81年的，没有啊，这个就一罐是这个当时我就看他们俩的眼神啊，对，这是当时这福建进出口公司啊这个库房里的一个对样，就是有一罐子那个对样是很多的，那会儿的那个审评室一罐一罐一罐，那一次可能把好几百罐都是对样，对样茶没用完的可能就剩下来了，就是这么个意思。那茶要是81年到今儿你算的，那就将近40年了，37年了嘛，将近，就说那什么口感呢，跟今儿这个有比较明显愉悦的果酸感或者是一种酸感吧，又完全的不同了，那个酸感又下去了，又换成一个新的味道，又不一样，那个感觉就不一样，汤色也不同，也不，但是你要拉开了差距喝你才知道，比如说06年的96年的，这甭一甭81年86年的，这不三个嘛，三个如果一起喝，有机会啊，跟咱听众朋友也是一样，能线下交流，能够一起喝的时候，我给您泡，你喝。您说我不懂茶，杨老师，你不用懂，你都能喝得出区别。而且只要您记性好，你把这仨味儿记住，出去谁也蒙不了您。它就是不一样，它都有一个自己比较独特的味型在里边，那味型是不同的。 嗯， 喝一回就知道。 倒不一定说是86的好96的好06的好，不好说。 那当然不好说。 对，这个得第一看您的自己的感觉怎么样， 风格 对吧，您喜欢哪个，有的人我喜欢酸的，那可能96的特别适合您，有的我喜欢那种我就喜欢年份的，我一看就八几年的三十几年，哎呀我就喜欢，那可能86的更适合您，或者您喜欢喝鲜爽一些的，可能06年的更适合您一些，甚至16年的更适合您一些。 嗯，那你这个观点是很对，你看这个茶叶三观建立都很好啊， 你看看还是您培养的好。 哎，好好好，我同意这观点，这个是这么回事啊，就是说它是各有特色的，当然您说如果从世俗的角度讲啊，咱们就说从价格角度讲，那肯定越老越贵呗，这能理解，你也要理解人家对吧，这是可以理解的，但是价格不导向于优劣，不导向于优劣啊。 嗯， 这么高兴啊，怎么样， 看见大家伙发的信息觉得特开心。 哎，我就老有一种跟你们聊天的时候，老有一种我上课的时候的感觉，我上面讲的，呵，我这是慷慨激昂，俩学生下边乐着 刷微信的 你受不了受不了， 没有，孩子一乐他得低头，耗子没鸡。 哎，这个反正这款茶呢是比较有特点的标杆茶吧，也从来没有跟大家分享过96年 的 乌龙茶。 是 的，其实我倒觉得是这样，就比如说好喝茶的朋友可以尝试一下，然后另外一种，就比如说您说我是喜欢收茶和存茶的，我倒觉得可以有一思路啊，就比如说按照年份的不一样，就比如说哎，我96年生的人来一个，哎，我88年生的，哎，我来一那个，哎，这样的话比如说自己家里存的自己都记下来，就比如说好，小胖来了，哎，小胖90年生的，我找一个90，哎，就是这个，让你尝尝这款茶跟你是一个年份的感觉，可能也不一样。 哦，你说这有点意思哈，我以前只从报纸上想过这思路啊，可不，以前我得收生日报纸的啊， 都接不上话了。 啊，是是是，您这个思路也很匪夷所思啊，然后这个有点自己喝自己的意思，是不是？可以啊，但是您要积累到一定程度上，是，比如这有比较明确的货号标签，你知道是哪年的，有很多茶呢，大概你也就知道它是，哦，这个大概是20年的，哦，这个是30年的， 好。当然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呢就是乌龙茶，如果要是您觉得诶96年的，诶那可以感受一下，看看它到底汤色是什么样的，酸爽的味道是什么样的，诶您可以参与一下，那我们的关键词就是乌龙茶这三个字。另外呢，实际上我们今天也是有主题的，因为很快就要到8月15了， 然后那个时候大家吃的就都是月饼， 对， 各种南方月饼、北方月饼。所以今天我们也就着茶跟大家说说月饼，就是月饼不同的口味的配什么茶，可以把它的最好的东西发挥到极致。所以我们的编辑也说了，哎，比如这俩配一块，哎，是 CP 特别好。咱们也聊聊这个 是什么 搭档 couple 哦哦哦 you know couple、 啊、知道了知道了 follow me 别闹 CP 不是 couple couple、啊、 就比如说咱俩出来哎一对 couple 哦哦哦 我胖你瘦啊对吧 啊 你白我黑 是 其实咱俩差不多白 啊 就是意思是特别搭配、哎、 是 般配 哦哦 那么的养眼 哦 喝的话，哎，就喝就那么爽， 哦、 就那么舒服、 哦。明白了， 哎，明白了哈， 明白了。 好嘞，咱今天说说这个啊，你先琢磨琢磨，咱先进两条广告 ， 马上回来。 谢谢您了，师傅。 张哥，你车怎么让别人开走了？ 这不又该验车了吗？上班工作忙没时间，哥就叫了人保的金牌管家帮我去验车，验完还送回家门口，不用自己跑，省时又省心。 不错哎，快给我也来一个。 拨打400-1234-567，投保满额，验车就找人保代劳，服务规范，靠得住。 畅享轻快生活，就选人保直销车险。400-1234567。 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啦！即日起至12月31日，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，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。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。投资需谨慎。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啦！即日起至12月31日，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，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。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。投资需谨慎。 聊聊茶，打打岔，吃喝玩乐大搜索，周二说茶。 接下来咱们就来说说吃月饼配着什么茶。我觉得这样吧，咱们仨我估计啊，爱好月饼的那个风格不太一样。 是， 我先从我来说， 行， 好不好？ 你肯定喜欢吃肉的呗。 妈的。月饼我最讨厌吃的就是肉 蛋的， 蛋的也一般。我其实是个特传统，就在吃月饼这件事上特传统一人。 自来红 就是差一点让别人说赶出月饼圈的那个，是我最喜欢自来红，非常喜欢、 啊、真的吗？ 哎，还有五仁。 哦，那太传统了。这个 还有枣泥儿， 我、哦、这都传统。 这三种你现在反而加了蛋的，我会就是比如说吃到蛋了， 我把那蛋抠出来。 对，现在不是有白莲蓉加蛋的吗、 啊、对对对， 我就把那蛋就不吃了，我就只吃那莲蓉、 哦、 而且我还觉得莲蓉稍微甜了点，倒不如五仁吃的爽、 嗯、 它有点那种酸酸甜甜的感觉、 嗯、 我觉得还，而且它那很有嚼劲儿。 是， 过去那五仁月饼冰糖做的，就冰糖块啊粒儿弄的不是那么细碎，不像现在好多月饼人家做的特高级、嗯、特细腻啊，那冰糖弄的特碎特小颗。哎，我倒反而没有觉得就不像小时候吃的那么惊喜、 哦、 过去吃哗嗒一块，哎呦硌着牙了，哎遇见一块大冰糖啊，把这冰糖先单拿出来就含在嘴里边当糖吃。 嗯， 过去真有这样的，因为我们那边的都是自己做月饼，不是，我不是说自己家做啊，外边有那种糕点铺、 啊、 一到中秋节 然后有那个模子自己可以弄、 哎、人家就开始收了，你过来拿着料啊，你想往里边放什么你就往里放什么、 嗯、 他负责给您做，收一个加工费。所以呢有的时候他处理起来不是那么的仔细，所以就会有那种大的冰糖块留下来，我就特别爱吃那种的。 嗯，好了，就小胖喜欢这种传统型的。 对， 你不会说就适合喝花茶吧？ 啊，这种传统型的月饼呢，个人认为啊，花茶是非常合适的，它听着就在一个套路上，而且容易勾起你成套的回忆，是吧？ 是， 你吃的月嘛，它就带回忆。你看我们小时候吃这个自来红、自来白，那会儿我吃这个呢，没吃过大王村的，都是吃。你看我说这个，看咱们听众朋友有没有吃过的，吃正明斋的 啊、哦？对对对， 我们家挨着正明斋，吃这正明斋，这南城的这个重要的一糕点铺，这 自来红现在没有了吧？ 哎，早就没有了。 哦， 梁广路一拆迁就没了。这个自来红自来白烤的比现在这月饼见小， 哎呀，他这个肯定是觉得人吃不了嘛，这月饼就块小了， 嗯， 就有点那棋子烧饼那意思。我看现在这月饼就照这路子来，以前月饼比这大，块大一点，有自来红也有自来白， 嗯 啊，这个确实我个人感觉比后来流行进北京的那广式月饼，那广式月饼我也跟夏明老师一感觉，那个口感太软，我还不爱吃那太软的，嚼着点 就得，因、 啊、 为。这没掰开， 哎， 有点劲儿。 哎，没错，我们一般吃月饼不掰啊。这个你吃月饼掰吗？ 太甜，我不爱吃。 啊、那你切就行了， 哎哎 没有掰的啊。 哎、 这个嚼嚼一嚼，确实比较有口感啊。哎，我说一个，我这个最近这两天我不刚从日本回来吗？吃月饼了。 啊，在那儿吃的。 当地朋友带我去那个，就是一个中华老字号啊。 整名斋。 不是。就是当地的那叫中华料理老字号、 哦、 不是咱们这中华老字号、 哦、 这是横滨的一家这个中华馆的、 嗯、 的炒菜。炒菜呢它现在也卖也是糕点有糕点。那么一到这个中秋节呢它也有这个月饼。这月饼首先来讲这同俗咱东亚地区都懂这个这头一个。第二个咱们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华侨在当地也吃也很馅儿是传统的啊。就是比如说枣泥的 嗯。 啊，五仁的， 嗯， 都有。但是就是你说这问题，他这个还是吸取了一定日本和果子和大福的经验，这玩意儿弄太细致了， 嗯， 那个馅儿搅得过于细腻了， 就你吃不出来里头有什么了，你只能看说明书。 哎哎哎，大伙儿到日本旅游，你发现不带那和果子，或者你吃那大福，大福就是，就跟元宵似的吧，就那意思的东西，黏的啊。它那个馅儿都是讲究打得很细，不讲究出口感。像你比如说出一冰糖，这算劣质产品是吧？来一果仁这不行，全给你搅，不是没有这馅儿，是都给你搅进去。所以那个月饼有点软塌塌的，都有点软。我吃了半块五仁的，吃了半块枣泥的，我就吃了俩馅儿。我说这个现在国内还少见了啊，咱尝尝吧，这俩馅儿的。我个人认为那五仁的，你要不告诉我，我以为是枣泥的呢。你这可以想见它得够多细致，都在里边呢。当然人家这技术都能达到啊，就是这研磨的是很发达的，那有好的这种研磨工具，确实跟那研磨茶是都可以磨得很细了，木薯可以磨得非常细。但是我认为缺少货，还有一个就是过甜 啊， 还是甜，比咱们这月饼甜。就刚才夏明老师说那非常对，你搁冰糖的月饼甜不到哪儿去，他那个准不是搁的冰糖，我个人认为啊，那搁什么糖咱不知道，但我认为他那个有点太甜了。甜是什么呢？这个甜品吃完了以后你不喝茶，这问题就来了，它转酸，只要是甜到嘴里，这个甜下去就是酸， 对，呼嗓子。 哎，对了，这嘴呀、啊、就拉不开酸了，就不舒服、 嗯、没这感觉。嗯 啊，是你就想 我就觉得会胖，其他倒挺好的、 啊、你是一块接一块，所以你等不到它回酸那感觉，你就续上了。我们不行，我们就浅尝辄止，就一块就可以了啊。但是我个人认为呢，你比如您刚才说那种的都是花茶类的比较合适， 嗯 啊，但是我说这种的，我个人认为还是得红茶类的，你就当西洋点心那么吃。 哦， 你就当洋点心， 对对对对对对对， 是不是、 就是、茶点？ 哎，你就当是咱们去吃茶点了，是吧？ 嗯、 您不管吃的这个是吧，曲奇饼干也好，或者吃这马粪也好，反正是吃什么，您就按这吃，我看路子就差不多。 嗯， 咱正经这糕点以前不讲究很甜的，我个人认为啊，不是那么甜的，可能因为糖贵啊，是怎么着？反正是有面味儿。 嗯，对。 哎，以前的点心都带面味儿。烤的嘛，你看那我记得那会儿正门斋那个自来红自来白的烤的还带面味儿。 对、 嗯， 其实啊，现在的月饼真的，我觉得比以前那个时候丰富多彩多了。 那是那是。 你比如说原来，比如说自来红自来白什么的，就是一看我都知道，嗯，这个馅儿什么的，它不会有很丰富的其他那个没有，一看就知道。然后现在呢，你比如说可能一盒里头五个呀六个呀，然后你一看，这都什么的呀？怎么长都一样，实际你要认真看，比如说人家做的那个月饼，人家面上就是月饼里头那个面上，不是说明书上，人就写着，比如这是枣泥的啊，那是火腿的，那是您都写着， 你觉得字儿特小？ 哎，对，字儿小， 而且那透明玻璃纸吧，它还给它印在上面，你不荧光看还瞧不见。 是的，是的， 哎， 但至少是你可以哪个喜欢你就专门吃哪个， 嗯， 也不像原来小时候，你想，我相信小胖也这样，哎，这什么呢？ 尝一口，一般放下吧。 一般 什么呢？哎，这我喜欢，那就很容易，因为孩子小嘛， 嗯， 哪个都尝一口， 嗯 啊，最后就哎，这谁吃的？这怎么缺了一角啊？就会这样， 嗯， 所以现在会好很多。 这个现在这月饼啊，属于锦上添花， 对， 就是我们在这个节啊，有吃了好多好吃的之后，哎。有一点这种特别的一些节庆的氛围，靠这月饼来提升一下，有点像这个过去过年吃饺子， 嗯， 有点到那个时候你就得吃这东西。过去咱们吃月饼，那月饼是好东西， 当然好东西， 不像现在一年四季可能您都能买着月饼啊。 你想那个时候，点心桶为什么要放大衣柜上头呢？ 对啊， 对吧？那就是怕你轻易就摸着了， 嗯， 那可怎么办呢？ 好多孩子馅儿是轮不着他吃的， 嗯， 就是有一些家里边人口多，总共就买，比如说十口的，我可能总共就买了六七块月饼，孩子吃什么？那时候也真是就像哥说的，掰着吃啊， 对 对吧？你一脚我一脚，孩子还想吃呢，就把最后那时候还拿纸包着，最后纸里边剩了点汁儿，来张嘴给你倒进去，哈一倒，都是那样的。所以那个时候吃月饼跟现在可不一样。那时候拿着一个多珍贵啊，现在你得挑，有这馅儿的，嗯，不好吃啊，吃了这么久了，哎，这馅儿挺新鲜，我尝尝这个吧。 对， 就是一个尝鲜儿的感觉。 是的，是的， 嗯。 所以在此，咱们说个题外话，明天就因为小胖好这口，所以明天趁小胖不在，所以明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款月饼，啊，好吃不贵，瓤儿也特别好，黑松露的。 好，我就这知道了 啊， 我知道了， 我替你尝一块， 明天我会听节目的。哎，说回到咱们今天聊的主要的一个话题，就是吃什么月饼配什么茶啊。刚刚咱们举了几个我个人比较喜欢吃的，另外呢其实还有其他的，或者说咱可以反着聊， 嗯， 什么茶适合配什么月饼，或者说配什么点心？因为刚刚多宝宝已经把这个月饼归为点心了，其实我也觉得是就是点心的一类， 对 对吧？甭管甜的咸的，您什么茶跟什么样的月饼更配呢？啊，您可以咱们一块来聊一聊。当然了，如果大家有任何关于茶的问题，也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，咱们一块来说道说道。CHWL876。另外别忘了，好多朋友也在问说今儿的这个乌龙茶怎么分享呢？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乌龙茶三个字就可以了。目前没有收到机器人的消息说没有了，那就可能还有啊，您可以先回复一下看。最后还有30秒的时间。 嗯，编辑已经。 哦，编辑没有了啊，好。 编辑没有了。编辑站那儿。 哎，那就 去。别瞎接茬。 哎， 好吧，那我们主要说的是月饼 啊， 啊， 而且呢今天我们为了跟明天的主题稍微搭配一下， 啊， 今天咱们聊茶，明天我们就聊月饼。 这编辑哪儿找去， 这真是啊，还会手语呢啊。咱们要先进一段广告了，想要跟我们一起互动 CHWL876， 马上回来。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-1234567特约播出。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又升级，推出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。 我是人保新服务专员，我的工作呢就是每天在事故多发路段沿街巡查，第一时间解决交通事故和车辆故障困难，主动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、道路救援或者理赔协助服务，用我的专业知识帮助大家解决理赔难题。 行车路上有人保，放心出行没烦恼。 人保直销车险 400-1234567。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。 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！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，参加拼团活动，购买专享产品，成功拼团，惊喜多多！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！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，投资需谨慎。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！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，参加拼团活动，购买专享产品，成功拼团，惊喜多多！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！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，投资需谨慎。 京韵悠远，薪火相传。即日起，2018中国戏曲文化周小岳杯京剧票友大赛正式启动，展个人风采，迎出国大奖。报名搜索微信公众号"

广州，欢迎回来，吃喝玩乐大搜索继续为您直播。各位好，我是夏明。 各位好，我是王维。 哎，大家好，我是杨多杰。 今天呢，咱们还是继续来聊茶，而且我们有一个主题，马上要到中秋了，我们要吃月饼了。吃月饼的时候，茶其实是最搭的啊。说句实话，所以呢，今天咱们要聊一聊什么样的茶搭配什么样的月饼好呢？而且刚刚也给您做预告了，明天我们要聊的就是月饼啊。 哎， 一开始还是要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，可能跟中秋没什么关系，但其实也有关系，因为像格云这位朋友就说了，哪个茶，哎，中秋节送礼比较好呢？我来说一说啊。他说买这个铁观音啊，买冰鲜的铁观音啊，想买冰鲜的铁观音。后来呢，他就可能是两款啊做了一下比较，价钱一样，一个呢是韵味稍微浓郁一些，但是呢果蜜的香味比较淡，另一款呢乍一喝哟，有一股很浓烈的发酵的味道，但是呢这果蜜香味比较浓郁，韵味呢较前一款比较低。这两款茶的价格一样，最后我要的是第二种。人家已经要了啊，当然就问一下多宝宝，如果我也遇到了这种情况，或者我再去买的时候，哪种你觉得会比较好呢？ 这还有卖冰鲜铁观音的呢？ 啊， 我这是脱离市场了，这是， 哎，什么意思？真的是冰鲜的吗？ 哎，见过你要没见过冰鲜铁观音，你见没见过卖带鱼的呀？ 见过， 哎，就这么卖，带着冰碴卖。 真的， 但什么叫冰鲜呢？咱得货真价实啊，不冰鲜不行。这茶叶来的时候就跟冻带鱼一样，带着冰碴冻着进来的，所以那得走一定的运输渠道啊。估计是跟带鱼一块运来的，是不是咱就不知道了？就是带着冰碴进来的，现凿，得把那冰碴凿开了，把那茶叶拿出来啊！ 天哪，有点鉴宝的意思。 还就是带鱼，不是鉴宝。这不好啊。个人认为这个。这种新工艺的铁观音嘛，就说叫冰鲜铁观音也好，或者说都不用冰鲜，脱酸的、削青的，这都不是太好啊。这个还是建议呢，像铁观音或者其他乌龙茶类，包括单丛，现在也有冰鲜单丛。有冰鲜单丛，不给你尝试了，你微弱。这个 算创新型。 哎，这反正瞎学吧，就是他们直接，他呢肯定是冰鲜单丛，肯定是跟冰鲜铁观音学的。冰鲜铁观音是不是跟卖海鲜的学的，这咱就不知道了。 不，一个老板 啊，也有可能。但这些呢都是这样，卖一个鲜爽。你想它这么急冻冰鲜，带着冰碴下来，你必定鲜爽度是有的，鲜灵度很高，喝起来乍一喝都很吸引人。但是确实由于发酵度不足等其他的问题，第一它不可能保存，第二点它产生不了韵味，它没有单独的观音韵，第三点这是最重要，对身体不太好。所以我给您建议呢，都是尽量还是选择传统工艺的会好一些啊。这个当然我不知道这位同学后来选的这是不是也是传统工艺，描述的不那么清晰啊，如果是就最好了。 好，马瑞欧说，他说在咱们节目里头分享的两份鸭屎香，一份打卡喝了很喜欢，另一份收柜子里准备多存存，问可以吗？ 可以，单丛茶是可以久存的，没有问题。我还给大家啊，没跟大家分享过这个，还有年份单丛，也单独有味儿，不一样，不一样啊，跟这个新茶又是两个风味。但是你在新茶里想找的味道，年份单丛里没有，年份单丛里有的汤感和韵味，新茶里又不具备，这也没有什么可比性。哎，这就是一个特点。 哎，那同样道理，今天咱们这个工艺不同的乌龙茶能久存吗？ 哪个工艺不同？工艺是传统工艺，就啊，这比较特色这乌龙茶。 对， 当然可以了。这个96年的嘛，这到今儿个，这还您要再到您手里还能存，当然是能存。 好的。另外一位小牛说，请问一下多宝宝，记得往期说过啊，就是那个。发酵比较到位的铁观音，比较传统的那种，茶商标注叫什么什么铁观音来的？ 他想说的可能是讲正丛铁观音，或者是正位铁观音。你想说的，我估计是这个啊。当然现在这标注呢是这样，这东西不受管控啊。您到那做商标呢，您就发现了，您做什么商标人都给做，所以说这个不是完全判断标准了。 贴牌铁观音。 啊，怎么都行。你叫花花铁观音，他不犯忌讳，他这里头也可以， 哦， 啊。 好好好 ，Ducky 说，哎，多宝宝的声音今天怎么这么精神呢？一听惊到我了， 啊，确实是您这个我们听众朋友呢对我非常的关心。 嗯， 今天确实跟好几篇就是之前的节目有一个不同， 解释说 啊，就刚才吃了一包饼干啊，真的，我刚才坐着，我就刚才就第三次坐着，我就想说，我说你看还吃这两块饼干，你看不多哈，真是有劲儿。 哎，所以真的，我们节目呀，要是能边吃边聊啊， 嗯， 那状态那还嗨得很， 对对 啊。 明天月饼不敢拿来了就， 真是哎。来吧，回答一下鲍宝兰的问题啊，推荐一下中秋节后海附近有特色的馆子，有一家三口，孩子有十岁，最好能够适合赏月的， 但是前提条件啊，适合赏月，然后又是在后海， 嗯， 可能到那两天的时候价格不会太便宜 哦， 或者说您想要一个非常好位置的位子不容易， 对对对对。反正那个时候可能如果天好的话，那边可能聚集的人群相对多点哈、啊。那我们就推荐几个有特色的，先推荐几个老字号，带着孩子可以去尝尝的，比如说像烤肉季 啊，上船吃， 哎，上船吃，上船吃，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，应该还有、啊， 应该有，应该有， 应该还有， 但是得看那天的天气啊。 对对对，然后团餐的话，如果您仨人吃吧，坐个船倒是挺有意思、 嗯、 啊，可以看一看水中的月亮、嗯，而且摇曳着在上面吃的烤肉，蛮不错的一种感觉。 菜容易凉， 哎，是没事儿，那个您可以开到中间，让它再热一下啊，它中间有一点能热。另外呢，还有像孔乙己， 孔乙己 啊，孔乙己在那边环境也是非常非常的好啊。如果来一个那种小间儿啊，自己透过窗外也可以看到这个明月。还有一个呢，适合因为孩子十岁了嘛，让他喝点饮料，你们俩可以去喝点酒。 哎， 在那个后海那边呢，有一个叫酒肆，叫长亭酒肆， 嗯， 那个。酒还挺有名的，因为他们酒全是自己做的，市面上买不着，起的名也特好听，什么有洛神，有这个什么黄芪，反正就是起的名特好。然后里边呢就是他们家自己做的一些酒，然后最好吃的菜我觉得是小炒河虾、 哦、 哎，非常非常好吃。最关键是他们家有一阁楼、 哦、 就在 那露台，嗯， 您直接坐在二楼上，甭管看这个后海也好，还是看天上月亮也好，嗯、都能看到。最关键，您想品一壶小酒，是吧？对影成三人，哎，正好适合仨一块去，就是别让孩子喝就行了。 哎， 啊， 来，宝宝，你也推荐一个， 不老去那地儿呢。真的，我每回啊都是外地的茶商朋友们来了，我就带那儿，带那儿呢、嗯，一般就在烤肉季。 啊 啊，应该是个特色嘛。 对 啊，完了以后呢，再逛逛后海， 嗯， 是吧？逛逛北海， 嗯， 年轻点的呢，逛逛南锣鼓巷，不就这意思吗？反正北京一日游一般就这项目就都在这儿。 啊，对对对， 错非这个，我一般不去这地儿 啊。对对对， 啊， 好啊， 行， 这么听来，我还是一个合格的导游 啊， 对不对？ 那是。 那你说怎么没意思呢？ 不是有意思，有意思 啊，有意思。好，这个为了缓解一下尴尬，咱们先进两条广告。 哪尴尬、啊？ 马上回来，咱们就聊一聊月饼 和茶 和茶。 私家车主请注意，私家车主请注意，私家车主请注意，您的专属权益来了，来了。 现在办理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，可享积分换油、优惠洗车、道路救援等基本权益，更可享平安车险零利息、零手续费、零首付、三零分期优惠。 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，一张您和爱车都会心动的信用卡。 更多精彩内容，详见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网站。 美丽姐，我的装修预算只有10万，帮我推荐个家装公司呗。 找一号新家呀，先体验后装修，价格亲民，17件家具和6大家电还免费送。 一号新家全包全配精装，请拨打400-8764-888，400-8764-888。 小明哥，我工作忙没时间管装修，帮我推荐个装修公司呗。 找一号新家，先体验后装修，家装风格随意选，50天拎包入住。 一号新家装修体验真省心，请拨打400-8764-888，400-8764-888，详见店内活动。 聊聊茶，打打岔，吃喝玩乐大搜索，周二说茶。 继续回来说说咱们的月饼和茶。问问多杰啊，吃月饼喝茶是过去有这讲吗？或者说过去的咱们古人祖先们也是这么玩的吗？ 嗯， 可以啊，你首先来讲呢是这样，这个月饼和茶的搭配呢比较合理，在哪儿呢？都在时令上。你看基本上月饼是八月十五啊，这前后吧，就是这个前后。那么茶呢，这个时候是正好有，就是 秋茶， 就是春茶，春茶料的秋天，就正喝到秋天又没有喝完，到冬天它比较容易没有这种东西，所以冬天很多的礼俗上都不与茶搭配，也有这原因，它没有那么好的保鲜设备，尤其就都是绿茶，不像今天哈。所以说到秋天的时候正是可以喝，而且如果是当年的新茶，包括绿茶都是比较好的时候。您还别以为，我原来多次提过这春茶不要春天喝，尝个鲜是可以的。我们刚才夏明老师都说了，火气大，还真是有火气，这不违心的说。那一定要放一段时间以后，我们说产生后熟作用之后，这个茶汤口感变柔和了，变厚重了。您看春天的茶，包括一些现在说初夏时节制成的这乌龙茶，放到这时候正是好的时候。比如说刚才有一位朋友提单丛，这个时候喝正就春茶单丛，这个时候喝正好，正在各方面都在小高峰的这个位置上。所以合理。当年来讲，在北京你说你吃月饼，那其实也就是说一个是清茶它主要咱就是花茶，咱确实没别的，再有咱就人家果子啊，果品，那就秋天嘛，果子下来了，尤其以梨啊，以梨居多啊，这个东西我看到现在也没有什么太大差别。你看我这回在这个日本啊吃那梨，但是它那跟咱又不一样，它论个儿 冻梨， 不是就是它那个国产的梨，它按个儿卖，这东西真是盯不住 啊。那就跟南方很多地方很像 啊，咱南方好像都比它富裕啊，它这个就物产富裕，它这个确实一个一个的卖啊。这个我尝了一个倒是不错，正在月份和季节上。我很喜欢吃桃，我就想吃它一桃过季了。 哦，就那边的过季了。 过季咱这也差不离了 啊。是 啊，咱这也收尾了，我看基本上是吧啊，所以说这会儿正是吃梨啊苹果啊这时候了。 月饼实际上就你比如说要分类的话那多了，什么广式月饼、滇式月饼，什么北京的月饼，说哎呀，就各种各样的地方，很多地方都有自己的特色月饼。但是我倒是觉得咱可以不这么分，就比如说纯的偏甜的月饼啊，肉的月饼，或者说油性大的月饼，我觉得这样去区分去跟茶配可能会相对简单一点。 你比如说啊，您说的这我想起来了，我这些年呢都吃一款月饼，这是每年都会给我，就是福建月饼。 啥馅儿的？ 啥馅儿的？我先跟您说，多大个啊？这月饼个儿大，就跟咱那盘子那么大。 啊？大盘子小盘子？ 啊，对，不中，起码中号边上这么大个吧。 天哪，那不是山东大馒头吗？ 哎，对，这扁的，不是馒头拍扁了，就是做扁了，是像广式月饼的放大版，但比广式月饼呢要薄一点，大，啊，比较大。这月饼有几个特点，首先来讲呢， 大， 它用油啊，它是问题，你吃个大字，它要用大油， 真的， 它是用大油的，它不用咱们那月饼呢，很多用香油啊，咱那种香油。包括那个你们家门口那老字号那贵，那也是香油。咱们这不是啊，这个福建这月饼它都是大油，是大油呢有几个问题，它第一个肯定是香，但第二肯定是料不住，它容易哈了， 不能久存， 肯定是现做，它应该是要现做才比较好吃，你才能感受到那香味儿啊。那什么馅儿的呢？有甜鲜两口，咸味儿的呢？那也不是有肉丝，但是这个好像是跟这些年跟广式学的，以前传统的是甜的，青红丝的，也是青红丝五仁加糖块的，切下来以后呢，有点像小披萨饼似的，一角一角的，论巧吃，那个必须配乌龙茶， 因为太甜， 甜还油，比较解腻啊，但是那个东西。就说明什么，我这是我的分析啊，说明福建地区咱们很多的朋友们啊是大家族居住 啊，对， 你才能吃大月饼，他流行吃大月饼，咱们现在都是小单位家庭，两口人三口人，那这个你吃的大月饼不适合，所以咱城市的月饼是越来越小，它就是为了人一口吃，不光是个身体负担的问题，它还有个参与人数的问题， 那我们在福建地区看到，包括那土楼里边，一个大家族都住在一起， 嗯、 一个宗姓都住在一起啊，经常是几代人住在一起，这在福建太常见了。那这个时候你看他吃那大月饼他就合适，他一切就吃到了，无负担啊。这是我讲，这是看月饼大小看出人的这个生活方式的。 是，你想，当然说个题外话、 嗯、 就是我那边的朋友，就是因为上大学嘛，就是那边的朋友说，原来广东啊福建那边，因为可能比如说到某个特定的时候，就那个时候整个家族要祭祖啊，可以跟老师请假两天啊三天，你只要说好一时间，而且这个事儿对于人家族来说是很重要的。 那当然了， 对，老师是肯定会批假的。 嗯， 但是我同学都跟我说，说有一次他跟老师，老师，三天我们家祭祖，好的，没问题，去呗。然后等回来，老师说，那你写一篇那个有感或者什么，实际上跟家里出去玩去了。 哦，嗨， 他说，哎呀，这通编的。那个时候也没有度娘 啊， 累死了。 哎，好啊，来，咱们看一看大家的问题啊。比如说像杰群说了，哎，原来咱们节目也说过，吃饭的时候喝茶不好，那吃月饼的时候喝茶就好吗？ 它适量还可以，因为它月饼啊，它不是正餐，那您就是少量的吃，佐着它呢，喝这么一点茶，问题不大。您这个饭量它总比这个月饼量大，您这个时候再喝茶呢，它其实就怕一点，就是稀释您的胃液， 嗯， 就是这一条。所以不是说吃饭的时候不喝茶，你看咱们有小朋友在饭桌上，那家长还得说你少喝点饮料，为什么叫人少喝点饮料？不利于你消化，你都泡起来了，您这个胃酸就下去了嘛。 嗯嗯 嗯。还有这个马强啊，说这个月饼是我们家定做的，十遍馅的，我估计是不是想打十种馅儿的？ 好吧， 他就想说十遍。 最关键也没有我们发什么图片，你当然让我们看看呢。 啊，就是一吃一口变一样，这叫十遍啊！ 哇、哎，那他们家定制这厉害了， 心想事成。 嗯，好好好。 卫东大哥说了，说他特别好奇，聊一旁的啊，说像多宝宝这样的茶人，平时会不会喝酒呢？ 还真没有，反正就我这么多年对多宝宝了解，他是不抽烟不喝酒。 哦， 嗯， 哦，来，当事人说一下 啊，我这打官司呢，我这是这个酒啊很少喝啊，大伙儿都知道，你比如现在在座就我们仨人，这仨人里边呢， 别少上我们俩 啊，就不说你了，这个夏明老师的酒量呢很一般很一般，但是三个人里边呢酒量最差的还得是我，你就想我这得多一般了。但是我会喝一点是什么呢？我认为这里边有相通之处，如果很有意思的发酵类的酒，我就会喝一点，感受一下。有点相通的地方，包括与葡萄酒，它是一种发酵吧？ 嗯， 它也是一种发酵。你比如米酒类，它也是一种发酵。 啊、对， 对， 对对对， 有原理相通的地方。 嗯， 包括我们有一些老师傅，在八九十年代甚至更早的时候，在国营时期啊，跟酒厂去交流。 嗯。 酒厂也是发酵，是酒曲发酵，我这是茶几发酵，尤其是做普洱做熟普有交流。近的你比如云南就去四川跟五粮液交流，远了还去过他们那会儿有去过汾酒的、 哦、 也去过，就是一做交流，它有相通的地方吗？ 不用，就是咱家边上就有一个，那有时间就对，在小胖他们家边上，咱们一块儿可以去参观学习一下，真的。 哦， 方庄白酒。 哦， 真的真的真的，就 在方庄， 原来 大型大型 原来厂子在方庄、 哦， 所以人起名叫方庄。 方庄烧白， 哦、 哎，白酒， 哦， 有高度的啊， 啊、哦，有机会试试。 包括据说人家说这个因为非遗的，最高度是六七十度的， 哦，那是 还不错， 哦，那是好、 嗯，可以去参观一下 啊，试一下， 真 的，嗯，约好了，顺便旁边就是北冰洋， 再、 哦、 喝一半北冰洋， 哎，挺好， 解酒啊。 杰群问了，铁观音为什么要搓成球呢？ 什么叫为什么要搓成球？这话问的是这样啊，所有茶呢开始都是条，条不是不好带吗？就开始往球里搓，啊， 搓球显多， 搓球可不显多 啊，不显多吗？ 白茶就不搓球，白茶才显多呢，一大包就是一大包，对吧？它就是为了便于运输，最早肯定就这原因，但是后来就变成工艺特征了。你早期的想法都很实际。那不带有任何文化色彩，但后来又赋予文化色彩，都是这样的。所以，你看武夷岩茶都是条形的，

所以为什么要配点茶呢？ 嗯，香啊， 入口比较爽。 我是认为月饼应该有属于月饼的馅儿。我这什么观点呢？您比如说啊，现在那月饼，比如水果的， 嗯， 你比如说菠萝馅的，是吧？叫凤梨馅的， 嗯， 那我就想问问，这凤梨馅的月饼和凤梨酥的区别，你给我解释一下，它在哪儿啊？形状不一样， 一个是脆皮的， 啊， 一个是油皮的。 反正我还没区别，就一种馅，就是它应该有，比如说五仁，我一听我就知道这说月饼了啊，我就是这种感觉，包括清风丝啊，包括这个刚才这说的，哎，带点瓜子啊，或者带点这个芝麻啊，这种感觉，再调一个糖馅，它那是糖馅的啊，挺好吃的。 我都记得小的时候，如果要是吃月饼的话，扒开了以后，其实就挑里头，哎呦，核桃扒了出来，瓜子扒了出来。就把这里的这个所谓的五仁都扒拉出来吃了。 哦，你这个行为是我以前吃果篮面包才有的， 剩下的留下 啊。是， 这在我们那儿啊，这属于死孩子，就是、一般大人会骂你这死孩子，净霍霍东西，就是说这种的，就是有好东西啊，不好好吃，非捡着吃。尤其那种、过去还真有那孩子啊，吃包子不吃馅儿，只吃皮儿。 哦。这真假 厉害吗？你要说光吃馅儿不吃皮儿，这个倒很常见，对吧？我爱吃肉不吃皮儿，所以光吃皮儿不吃馅儿， 哎，它适合吃肉龙， 是最关键啊！ 嘿，真巧妙，嗯， 说的挺好。最关键，人家是到了包子铺啊，一般不就吃个包子就个馄饨完了，然后那儿有免费小咸菜，您一吃，人家孩子不，我不吃馅儿，我要点宫保鸡丁，非点一菜就着那包子皮儿吃。而且不吃馒头，说那你给你弄馒头不就米饭什么的？嗯，包子皮儿香， 那包子皮儿肯定 你说这、 对进滋味嘛， 那就是吃肉 香对吧？你这孩子就欠对不对？你就反正欠教育 是吧、 嗯？ 得好好教啊。好说多了啊，来来回到茶上啊，回到茶上，在路上问了说这个问一下多宝宝啊，说有一家的这茶呀、通过了一个什么什么瑞士的 SGS 的认证，还有这认证证书。是不是就能说明他们家的这个茶叶的什么农残啊比较少啊？ 嗯，它是一种有机认证。现在有机认证呢有很多，比如说我们国内的认证，这是一种，欧盟认证是一种，日本认证是一种，这都常见的啊。美国认证是一种，就是我讲的有机认证标，您讲那个应该就是瑞士的有机认证标啊，类似于这种东西。我没看那标啊，我这没看这屏幕，但是道理是一样的。那么就是说它肯定是要对它的那农残啊其他方面有检测检疫吧，应该是这种意思的。嗯，那现在这个其实啊，我多聊一句啊，有一些年对于这个茶叶的这方面啊是矫枉过正的。这个我们原来很多人做的一起讨论过这个问题，就是茶叶到底算不算食品这个事儿啊，这是两说。因为没有人吃茶叶， 嗯， 茶叶能不能够完全按食品进行对待应该是不妥的。你知道有一段时间国外啊就拿这个来打压我们的茶叶啊，就是要按照纯食品标准要求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当时在80年代或者更早的时候，我们有一些呢他做不到纯食品标准，但是可是我们呢是检验茶汤标准，他是检验干茶标准，这标准就有偏差了。嗯，我这么说能理解吗？ 好的。嗯，看看没有表情的猫 啊，你们两只没有表情的猫。 嗯，当然人家问的这个就更具体了啊。 好， 人说最近正准备入手乌龙茶，看到宝宝上推送最多的是台湾高山913和天梨茶两种。他说哎，这茶叶怎么还用数字区分标号呢？这口味真的就不一样吗？ 嗯，没喝过那913，我先说好了啊。但是台湾高山还有您讲那天梨茶，这我大概都知道什么意思啊。这我可以给您讲讲，因为我没不上宝宝，回头我也上一个我瞧瞧哈。你讲的是那个宝宝啊。好，是这样的。那么乌龙茶里边呢，你看就是这几类嘛，比如说闽北的、闽南的、台湾的和潮汕的。原来我给大伙儿讲过，潮汕的一直不火，潮汕的一直不为人所知，所以那会儿给大家讲单丛的时候很多人都不知道呢。还咱们很多听众朋友说哟，这新鲜啊，广东乌龙茶没太听说过啊。这个是一类。 最火的什么单什么乌龙啊，就是台湾乌龙，那些年是火过一阵儿的。当然也伴随着两岸之间的这个旅游啊啊，这个观光啊，带一些伴手礼啊，哎，慢慢这东西就火起来了。但是宝宝上呢卖的这个，首先它是不是台湾，这先存疑。其次，我给您建议，如果真想喝台湾乌龙茶，一定要喝台湾的洪水乌龙。别眨眼，我慢慢说啊。这个高山茶是在台湾整个乌龙茶体系里边比较后出现的，啊，我建议您呢，比如说试一试老滋味的包种，或者是老滋味的洞顶，这才能体现出真正台湾茶的一个风格来呢，啊，您可以试一试啊。 好，嗯 嗯 啊， 我正在看小瓜发来的月饼。 好，嗨， 小瓜说了，有一款月饼特好吃，新疆和田的月饼啊，给我们拍了一照片。 什么馅儿的？ 这是做漏了，拍了一面啊，又拍了一底儿，一看就做漏了。我觉得这个呀，就是属于当地的那种，我说的啊，就跟我小时候的那种作坊， 哦， 人家自己做的， 就是当地特色产品。 对，我跟您推荐一个我最近吃的，我回来我不知道您这个在哪儿买的啊。我这个呢是哈尔滨的一个牌子，不知道哥说吃过没有？ 什么牌子？ 老鼎峰。 哦，没有， 特别好。 哎，你不是去年就说给我们来点吗？ 没买着 啊， 紧俏。 今年呢？ 是这样，今年我看了也没有。 哦， 是这样，我也是别人有一位朋友送给我们的，那个包装就不太一样。 嗯， 纸包的，我就在宝上也是在宝宝上搜啊。没有纸包的，人家有卖那礼盒的。今年也就前两天吧，上了月饼之后，我们家就买了两块吃，也还不错。虽然没有那纸包的那么好啊，但是也还不错。属于什么呢？那个皮儿吧，有点油，又有点酥，还有点传统。馅儿呢，就是我说的传统的五仁馅儿，还有枣泥馅儿，好吃。如果大家想爱吃那种传统一点的月饼，您就买他们家的，您可以尝尝。如果想吃点不一样味道的，比如说可以听听明天我们的节目推荐的月饼， 嗯， 或者比如说像什么美心的， 嗯 啊，那个流沙， 嗯， 哎呀，好吃，那个也非常之不错啊。哎，金龙说了，我现在喝茶越来越厌了，老感觉不够浓，怎么办呢？我喝的是花茶。 嗯嗯， 没办法。 嗯。是， 多放点。 是啊，我也这样。 嗯， 我也是越喝，就是我只是说花茶，其他茶不一样，因为我不爱喝绿茶。 嗯， 绿茶放多了以后，我觉得喝着苦涩，不喜欢， 嗯。 但是相反，比如说像单丛啊、乌龙啊，哎，我觉得还好。 我觉得啊，这喝茶口味变重啊，是一定的，它一定是一种趋势。 嗯， 不会越来越轻的，一定会越来越重。这个是正常现象，也没有什么，在范围之内就行了，别过浓。 嗯， 比如说平时人家建议的投茶量是六克，现在我一投七克，甚至投八克，这都能理解。 嗯， 你不能建议是六克，你投十五克，这是不是稍微就多点了？ 啊，对， 啊，有这种啊，很也有这种的，按三倍这么投你就不行了。 你想，刚才一听众朋友说的，说你看我这茶喝一天了，那肯定就淡了， 嗯， 就弱了。我能把那泡那茶叶咔咔咔的就嚼着吃了呗。 啊，是，这不是很多的这个前辈啊都是有这习惯的。可以，也没什么的， 反正也没什么问题呗。 没有问题啊，啊，没有任何问题， 嗯， 就吃呗。 嗯 嗯， 吃不坏肚子啊。这有一位朋友听这个他的名字啊，微信的名字一看就是一个很有故事的姑娘啊，应该也是不仅结婚了，而且呢是有了自己的宝宝了。这未来的妈妈叫徐半仙儿，是好汉啊！ 你从这名字里看出这么多信息呢？ 哎呀，我真的真的绝对是一有故事的姑娘啊！她说了，我想问一下，白茶孕妇是可以喝的吗？上次跟老公去茶叶店，那老板娘就强烈推荐我可以喝白茶啊，消炎去火的。 嗯，老板娘是不是卖白茶呀？ 那当然了， 真是的， 那肯定是这样啊。嗯，还是这句话。这个半仙儿啊，你之前有没有喝茶的习惯，这特别重要。您要说平时就喝茶，视茶如命，别停下来，别不喝，喝淡一点没有问题的。我原来在节目里反复的提，是吧？您把茶喝淡一点，头一道茶不喝也就是了。那时候我原来没怎么喝过茶， 这二年呢，老看这个大伙儿聊这事儿，我也想尝试尝试。那咱们绷绷劲，咱们等这个宝宝生了以后再说，也不晚，是吧？因为您对茶没接触过，接触的很少，那是不是接触完了以后，有一些不是说不良的反应，有一些明显的反应呢？对吧？明显反应，什么都叫明显反应，你就睡不着觉，那都很简单。一般现在人不会睡不着觉 啊。对 啊，有一些比如说促进了胃肠蠕动啊，啊，也还有一些是不是有发汗的，都各种可能都有。 对， 如果您以前就常喝，那我跟您说没问题。 是， 茶没有那么大劲儿，您也甭高看茶，它不是药。 因为你想，你去有一些饭馆啊，当然我不泛指哪个饭馆，去有一些饭馆，人家可能有自己调的一种所谓的代茶饮。然后如果你说哎，我是个孕妇，有可能是不好意思，那我们这个代茶饮可能不太适合你，因为你可以查相关的医学方面的东西，因为有一些他往里放的这个放的那个，有可能会引起你的宫缩呀等等这种不良的反应，那可能就相对不太安全。 茶它首先来讲是单独就单饮品嘛，单独一种来进行冲泡。其次来讲它不是药，它您讲那代茶饮里面其实好多都是草药，就是弱性草药吧，它就加在一块儿，比如说尤其是加在一块儿就像半副药方一样的，清热的去火的，您别他吃的东西它本身就辣，或者他吃的就他就上火，他就给你配这种东西的很多的。 米娅说了，我就是你说那个啊，吃包子爱吃皮儿的孩子啊，而且是那种半透明的发面包子皮儿最香了。可不能还有点筋道有嚼劲儿， 尤其是爱吃滋油那地儿。 嚯！我说现在我们家俩牛也都这样啊，但是这馅儿怎么办呢？所以消灭丸子的任务就变成老辈儿的事儿了啊， 馅儿都变成丸子了。 我实话实说，我们仨吃皮儿，让老人吃丸子。这应该算双赢吧。 那以后家里直接做丸子不就得了吗？ 您算名利双收 啊。 来进一条广告，一会儿回来接着聊。 老公，你又在玩手机，也不陪我说说话。 老婆别生气，我们家的车险不是快到期了吗？我在手机上买车险呢。 手机上也能买车险？ 是呀，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？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、商业车险啥啥都有，手机在手，一键都能够。 还有这种操作？快快让我拍个照，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，科技改变生活呀。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。 聊聊茶，打打岔，吃喝玩乐大搜索，周二说茶。 吃肉的蜗牛说了，说请教一下豆宝宝，帮我推荐一款茶叶能够大壶闷着泡着的啊，凉热都适合的。我呢开车比较多，又爱喝一口温乎的茶，大壶泡着方便。 好，黑白两种啊，黑茶呢我给您推荐六宝类的，闷着泡没有任何的问题。白茶呢那就是寿眉类的啊，也闷着泡一点问题都没有。白茶呢就有一个问题呢，就是说它比较利小水。 哦，如果要是你老开车的话可能 是不是有这影响，你要开长途您自己掂量着点就行了，它确实有点利小水。但是呢它确实又比较的比如说解燥，比如说消炎，您常开车它容易是吧上火，我认为常开车的人都容易上火，我只要开一天车我觉得挺辛苦的。它这不是那么方便的事儿，人身不动膀不摇的，不是它精神高度集中，你心情绪还都跟着路况走。 对， 我喝真的，我开车尤其是开远了，我可爱喝白茶了，我都压压火气我先。 白色说了，今天他是用听的咱们的节目，他说很长知识，他正好十一过节期间呢，他打算去我国的台湾去玩耍。他说在那边能买什么茶呢？ 是多看少买，这个是 好吗？ 四字真言。看是可以多看的，我不知道您是环岛还是一地，要一地您肯定就是台北。台北呢主要像重庆南路啊、大道城啊这一带都有很多的老茶行，去看一看，浅尝辄止的买这么一种半种的咱都不要紧，不跟着那个旅行团啊上景点，尤其是给您一到了日月潭啊，到了阿里山啊，啊往那么一转，台南有的时候也会有，他就让您去消费啊购物啊，别咱不敢说啊，我不懂我不说，这茶叶上来讲景区上的好的少，说实话。 嗯 这有一位朋友， 又给我们发了一月饼。姚宁宁说了，我们老家遍地卖的都是丰镇月饼，虽然我没卖啊，但是我去过丰镇月饼的博物馆，不错，推荐大家可以去看看。我刚看了一下丰镇月饼，你知道哪儿的吗？内蒙的 丰宁。 丰宁啊，是吗？ 我瞎说的 啊，反正都算吧啊，就是内蒙的。我还搜了一下，你看这哪像月饼啊， 这个像炸糕， 哎，反正就是甜了馅儿的一蛋糕似的哈，看着，但是它的做法好像跟月饼也差不多， 嗯， 就是拿着面粉，然后当地的有那胡麻油嘛，然后拿着糖就往烤箱里边和着，把面团最后也是烤熟的，跟月饼差不多。 但是里头的馅儿五颜六色的，很丰富。 有青红丝是吧？这反正就跟五仁馅儿差不多。 是， 哎，不错。你看每个地儿的这月饼样都还不太一样啊。来吧，再来看看啊，这金龙又说了，说别人喝茶提神，我一点感觉都没有，一丁点感觉都没有。 这就对了，我也一丁点感觉都没有。 哎，一般这样的能喝， 酒 还是茶呀？ 哦，说酒 啊， 酒不是，那在我身上还是反例。 啊，好吧。 福桃林说了，说包过肉再弄熟的包子皮儿，就是比馒头味道好。专吃包子皮儿，就别的菜，这就是饮食大家呀，会吃啊。好，有梦的兔子说了啊，多宝宝啊，福鼎白茶和正和白茶有什么区别呢？ 有区别，福鼎的比正和的多。那肯定的，市场上福鼎是绝对占有，绝对占有，正和的你能看到的很少。 但是就代表谁好谁不好吗？ 那没有好坏之分，工艺上有点不一样的地方，整个茶区也不一样。福鼎呢是海边，正和是山区，正和要比福鼎的晚大概半个月左右才能够做成，那它山顶凉，那它这个发芽都要萌发呀，就要比下边晚一点。工艺上呢也有一些差别，也有一些差别。但不是质的差别，我个人认为都不是，说这样一喝风格迥异，都到了这个酱香型的和清香型的这感觉上没那么大差别，它都这俩地离得很近。虽然说现在这福鼎啊它归宁德市管，这个正和呢归南平市管，是不同的管辖了，但其实地缘上还是很挨近的啊。您能在市场上买到的还是福鼎居多。 依旧说，我用半缸的喝茶啊，放一半的茶叶，这算多吗？ 不少啊，这还够瞧的了。那都放成茶叶水搁那儿，不能都这么放。您这个，但这体量来讲，我觉得啊，乌龙茶是底儿，就是没底儿就可以了。您说蓬松一点的白茶的话，也不要过三分之一，就是按体量来算就可以。 太重口味了， 确实有点重， 是， 确实有点重。 哎，一个人口味而定吧，对吧？有的人就爱吃皮儿，有的人就爱吃馅儿，有的人的口咽，喝什么茶人家都觉得不够浓啊，就得多放点儿。 但别忘了喝水就行了。 哎，对，茶水要分开， 哎，两回事。这种朋友他反而经常的常饮茶，一杯一杯续着喝，因为咱今儿一天喝好多， 还觉得渴， 两回事。 嗯， 买瓶矿泉水拧开喝就行了。 哎， 好嘞，今天谢谢多宝宝的分享， 谢谢大家， 谢谢，我是夏明， 我是王维， 接下来的节目是打开文化之门，明天见。 约定你就是我这一生中在等待的人，你不知道我今日的心曾经是一片灰烬，也许你只是一朵属于流浪的雨，也许你不必现在做决定。当我目送着你从人群中慢慢的离去，你如何知道我的心都已经被你占据？你是否愿意为我停留？今夜你来告诉我，你是否愿意陪我走过我的梦，我的所有？今夜你会不会来？你爱他在不在？如果你的心已经离开，我宁愿没有未来。今夜你会不会来？